第102集，薛远又走了。 本来在大胜之后，薛远和定远将军就要立即赶往京城，但守备军不可长留，两地官府的官员还未从外地回来，乱摊子一堆又一堆，只能让他们两人领兵一万原地驻守，等着朝廷过来收拾乱摊子。常玉言写的那篇文章传到江南时，薛远已经被困在这儿将近一月有余了。小兵将这篇文章送上来时，薛远刚同定远将军练了一番手，身上的热意烫得空气扭曲，他将武器扔在一旁，洗完脸才将文章拿过来一看。 写的是什么？ 上美文皆苦心也，西明离此叹气不至。 薛远的目光在上这个字上不动，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，他就可以想象出顾元白的神情，是否会因为怜惜百姓而皱起眉。这三十几天不见，是胖了还是瘦了，可有生病？薛远良久才喟叹一声，将文章卷了卷收入袖中。一日不见便想得厉害，一月有余，这样的思念反而沉淀了下去，如风草一般攀附在薛远的每一根神经上，只要一想起顾元白，这风草便开始遮天蔽日。沉沉重重，外头看着越来越是沉稳，念头却一滴一滴的都成了淹没薛远整个人的水。 京城的文章都传过来了，想必京城的人也离得不远了。 快点吧。 随着两位大人一同回京的还有一万士兵同反叛军中的重要人物，这些人被换上了囚衣，手脚被铐，头戴木枷，被束于囚车之上。禁军分为东南两部，还有内外之分，内指的是皇宫之内守卫皇宫安全的禁军，外则有专门的地方来放置这些禁军。禁军南北两部统共有20余万人，百姓却没见过几次。这次清剿反叛军的禁军分批从外进京时，倒是将百姓们吓了一跳。两旁的百姓目光殷切而敬畏，等转到囚车之后的反叛军时，就变得凶恶而厌恶了。赵州狼狈地低着头，垂着眼睛，不敢往两旁去看。他的身前就是同样狼狈的徐雄元，而在两人身侧是特地驾马在旁的刘岩。徐雄元已经骂了刘岩一路了，本来已经骂得口干舌燥，再也提不起力气，此时见到周围百姓看他如看废物的眼神，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激怒。 刘岩，你真是猪狗不如，畜生，畜生！ 丁燕微微一笑，身边有骑兵怒骂了徐雄元一句，再看向丁燕， 不然就将他的嘴堵上，也省得再说些脏话污了大人的耳。 这倒是不必，都说将死之人其言也善，我等对将死之人也该让其再说说善言了。 大人说的对。 徐雄元气得面色涨红，倏地朝丁燕吐了口口水。丁燕往后一躲，掸了掸衣裳。 谁家的畜生还会朝人吐口水？ 赵州夹杂着恨意和无尽悔意说道， 江南粮价涨钱，乃至京湖南全省民众挖矿一事，是不是都是你们在背后动的手脚？ 赵先生所说的话，刘某却是听不懂。 赵州差点又被气得背过气去。监察处的官员玩得很开心，前头的薛远和定远将军也在百姓注视下一步步到了皇城之外。他们二人身上还穿着盔甲，皇宫门前有太监含笑等着他们。待两位从马上翻身下马上前后，这才派人为两位卸下盔甲和刀剑。这位太监薛远瞧着眼熟，应当是圣上身边的某个人。说起圣上，薛远就道， 圣上可是要现在接见我等。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急着去见顾元白，只是偶然看向皇宫的眼神幽深的像是藏着雾。 两位将军远行甚是辛苦，等见完圣上后就可回府好好休息了。 哎呀，这都是我等该做的，那还等什么？劳烦公公带着我等进宫面圣了。 正如定远将军所说。 薛远时隔一月半的时间再次踏进了顾元白的宣政殿中。 顾元白坐在桌后，闻声抬头看来，嘴角微微一笑。薛远远远的就看到了他唇角的笑意，直直看了一会儿，才跟上定远将军的脚步。他压着神情，低声喃喃自语道：“ 好像气色好了点。” 两位臣子上前来拜，顾元白温声将他们叫起。等他们汇报完了反叛军一事和京湖南两地如今的情况后，顾元白点点头，就叫他们回府休息了。定远将军乖乖退了下去，但薛远却脚步动也不动。顾元白看着他，目光从他眉梢移到他的脖子上。 这京湖南是个什么天气？直接让人黑了几个度。薛青还有何事？ 七月份，天气炎热，宣政殿中摆着冰盆，外头的日头陪着扰人的鸟叫蝉鸣，晒得空气扭曲。一月又十七天，薛远才见到顾元白。顾元白脸色被热得红了些，身上的衣服薄了些，玉扳指下的指节仍然圆润而白皙。薛远一身长服，盔甲已经被脱去，他身上还有风沙的气息，此时微微一笑，镇定道：“ 臣身为殿前都虞侯，自然要保护圣上的安全，随时陪侍在圣上身边。”“ 那就不必了，给薛钦升调的圣旨稍后就会降下，薛钦大才，以后就不必待在朕的身边了。” 薛远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舌尖觉出了点苦意。“ 圣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 薛大人，这是圣上看您大才，想要给您升官的意思呀。” 薛远心头刚燃起的火又被猛地冰上，他眼中沉沉看了顾元白良久，半晌后冷冷一笑：“ 臣遵旨。” 顾元白看着薛远跑脚飞扬地离去，从这步子里都能看出他是生了多大的气。顾元白摸了摸鼻子，转头问田福生：“ 朕论功行赏，给他一个好职位，这还不够好吗？”“ 小的也想不通薛大人心中所想。”“ 罢了，不管他了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